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某一个人吗？如果你正在浓浓的想念一个人，就请告诉他，必须告诉他，因为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是幸福的，不管你是男子还是女子。当然我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周一的晚间时光当中选择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深夜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准，再次欢迎你的光临深夜电台，真挚陪伴。我希望我的节目，我选择的音乐，还有所有的感受，都让你和这个夜晚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连接。周末你过得怎样？是否跟朋友聚会，或者好好的休息调整你自己？你们就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甚至有的时间段会比平常周一到周五还要累，还要辛苦。但是你又转念一想，这个辛苦和累是完全在自己生活圈里的，所以有时候也会会心一笑，对不对？我希望你永远保持一个非常向上的状态，就像我们节目的感受一样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那趁着夜色浓浓的感受啊，趁着仲夏夜的味道，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总得有个话题连接我们，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聊男人。哼，好多朋友会说，聊男人，男人有什么好聊的，不就那些事儿吗？ No， 我们聊男人的心思，男人的心态，男人的缺点，男人的优点。反正男人是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虽然女性是半边天，但是男性还是很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聊男人的话，需要大家对于男性这个角色有不同的认知。我一个人对男人的解读肯定没有大家厉害，我们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来说说你印象当中男人有什么心思，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有什么糊涂的时候，有冲动的惩罚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脱不开的话题。今天晚上的关键词两个字，一个词，男人。如果你想跟我聊聊男人的话题哦，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跟我互动。第一种，你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咯。你可以关注它，每天都有很多我们的编编们推送的相当精彩的内容，有声音的，有图片的，有文字的。你可以点击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了。第二种呢，可以看到视频的方式是下载花椒 APP，搜索十点大陆机啊，然后点关注之后呢，每天晚上直播他都会告诉你十点大陆机正在直播，我们就可以瞬间连接。第四种方式是我个人的联络方式，如果你喜欢我这个人，喜欢我这个人的音色，喜欢我这个人和我的音色的话，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跟我聊天。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点关注，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啊。关于男子和男人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特别是女性，女性有自己的审美，对不对啊？每一个女孩，每一个女生，每一个女人，甚至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男性会有一些不同的见解，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听听现在在花椒的朋友啊，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说一说你在不同阶段对一些男子男人的认识，比如说你觉得哪样的男子和更具吸引力一点点，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可以依靠，男性身上散发出来的优点都通过哪些方面表现出来。哇，真是有好多可以聊男性这个话题的部分，一天根本聊不完，甚至可以用一周的时间聊五天男生，你们会烦吗？烦也没有办法，因为话题是我定的。OK 了，现在这跟你说话的男子叫做周准，他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谢谢深情的王菲和黄国伦啊！每当夜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流的空间和时间的画面交错的部分啊。时间来到12:16，画面是准时答录机十点答录机的这样一个屏幕的交谈。今天我们来聊男人，哇，聊男人的时候大家真的是畅所欲言。今天逛花椒的朋友留言就蛮多哈，还有表达分享挚爱的，分享我们的节目，还有刷礼物的，谢谢你们。这位朋友叫做 Cazen 啊，吉他说，男人好像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幼稚啊，他怎么讲的？我看到啊，男人永远都有的特质就是幼稚。我觉得幼稚对谁吧？如果真的是对自己特别爱的人，有时候显露着一点童真、童趣的部分还是蛮吸引人的，对不对？不能老成熟，老板着一副这个是 leader 的面孔，或者说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种面孔。要时刻保持幽默感，当然幼稚呢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幼稚园的状态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阅历的丰富啊，鱼尾纹越来越多啊，发际线越来越往后的时候呢，想幼稚也幼稚不起来。因为每天到了我这个年纪啊，35岁过去之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发生啊，有很多的忙碌的事情，家人的、朋友的、事业的、自己的，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了。哇，反正男人还很累的啊。还有呢，朋友说，John Sky 说温柔诗意。我觉得 John Sky 是一个喜欢吟诗的人，他生活当中是很有情绪，但是他有时候会用不到一个重点的部分。我希望他好好调整自己的这个节奏哈。而且 Season 就说他不是所有人都有诗意，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诗意。对，有的男人很直接。不会那种花前月下，不会那种给你来一个七言绝句或者写一满满的情诗给你，也许就是你出问题出状况了，他说有我，你来找我，我去找你，我会保护你，一句话顶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管怎样，男人这个话题是很有意思的哈。如果你想跟我聊聊男人，聊聊你不同阶段喜欢的男子的部分，欣赏的男人的角度啊，哪个时候他最有魅力，可以跟我来说说哈。这位朋友说，是我们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他说男人的心思像狗直来直去，女人的心思像猫捉摸不定。其实话听上去有点不是那么的文艺哈，但是就是这个道理哈。男人的心思像猫，其实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猫很神秘，也有依赖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依赖感，找到一个可以心灵上肉体上可以真正依赖的人是一种幸福，对不对？其实这个社会赋予了男人很多的角色，比如说话语权啊、责任感、担当，不能太弱不禁风，然后要沉得住气，还要拿得出力气，拿得出存款，对于男人真的是要求很多。其实男人很有脆弱的一面，我真的是感觉男人有很脆弱的一面，那个脆弱的一面他不轻易暴露，但是真的他找到一个可以表现的会暴露的一个人或者一个胸膛一个心灵，哇，那个脆弱真的觉得他像一个小孩一样。那个时候不能形容他是幼稚， 应该说他需要保护和呵护，需要拥抱。哎呀，一个男子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对女孩讲，对女生讲。我们彼此交流，我们都是有话语权的啊。今天我们晚上聊男子，也许明天就会聊女子。嗯，有这男人女人之间的事情很复杂又很简单。为什么说是复杂呢？就是都想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比如说啊，付出啊，回报，这都是很简单的一些感受。比如说获得，有的人想获得精神上的陪伴，有的人想获得物质精神双丰收，有的人想获得上下班可以分开，但是下班之后你必须陪着我，这种简单的依赖生活节奏。有的人真的是诗和远方的代表，我的心在你这里，但是我的身体要在远方。哇，很复杂的生活场景，想跟我聊一聊，来华侨找我，搜索十点大陆机。第二首歌，这个歌手第一次放他的歌曲哦，嗯，这个、歌曲名字我很喜欢，叫默剧，有哑剧，有默剧哦，不说话，嗯，但是有灰黑色的内容。吴克群应该是一个还蛮偶像的歌手，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什么叫我叫吴克群，那首歌还挺有意思啊。听听看，男人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很难琢磨，为什么有的时候男人会爱喝两口酒，因为他白天压力很大。为什么在日本居酒屋那么多男人在那里聊天，也许是排压吧。 怎么了，视角的相对，分隔的画面在你我之间，如果分开痛会少一些，谁该先发言又该谁先，倒转多快乐，快转太伤悲，回想这原因都是黑画面，也许好人不闪烁分辨，喜剧也能悲，喜也能悲，过去的爱情曾经多美，过去的爱情到底多美，如今像默剧无言轻轻相对，说穿了只剩回忆在多嘴，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难道谁还想转谁的眼泪顺着天。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还很有意思，说突然发现我还有个地方可以倾诉，就是我的沉默。有的人说沉默是金，对于一个男子来说，沉默背后有非常多无法言说的表情和心事。在夜晚沉默的人在白天不一定会沉默，他会很欢脱。一个演喜剧的人，其实在他走下舞台的时候，他是无比的安静的。 谁都不发言，谁都没有错，是输给时间。从前喜剧般古怪语言，如今少了些，又少了些。过去的爱情曾经多美，过去的爱情到底多美，如今像默剧无言轻轻相对，说穿了只剩回忆在多嘴，倒转的爱情情多美，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如今是谁 谁还不下片，难道谁还想赚谁的眼泪，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难道谁还想赚谁的眼泪，剩着天，剩着天。 谢谢吴克群这首《默剧》，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我是吴周彤。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新朋友，我真诚的欢迎你的到来，老朋友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彼此心情一致，频率平行相交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一条战营里的啊。今天我们来说男人啊，男子。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呢，很多的女性朋友各抒己见啊，我觉得女性真的是有强大的发言权的啊。John Sky 是个非常厉害的朋友，他很有意思啊。他说，男人最大的意义就是开心与痛快。我觉得这句话呢，可以分开来看。人生的意义最大的是开心和痛快，没问题。男人的意义呢，不一定是这个，这是一方面。男人的意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呢，就是让他身边的女人过得幸福美满，让你的小孩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诶，这就是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意义啊，不求有多么的事业有成啊，财富地位，我觉得有担当的男人是很有魅力的啊。当然所有的人都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如果在可以改变生活现状的这样一个基础上，而且合法化的基础之上呢，你既有担当，又可以让一家老小生活得到改善，非常棒哦。当然了，有时候男人也很脆弱，有时候发现沉默的时候，男人的脆弱真的是不屑一击，不堪一击啊。时间过得很快，在聊男人的时候还有30秒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上半段哦。大家可以各抒己见，踊跃发言，来到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也可以留言，去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是大陆机里也可以留言，来我们的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也可以留言。关于男人，如果你想有话说的话，就可以告诉我，我看到之后呢，我不告诉那些男人，我自己知道就好了，我就变成更好的男人，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更好听啊。我说了什么？ 好了，一段广告信息之后，我们在十点大陆机下半段再见。 See you later。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摄影师汤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在晚上的时候收听收看这个十点大陆机的深夜电台节目，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在花椒的直播平台上啊，大家可以搜索十点大陆机，每天有很多的朋友，我内心很了解有多少人在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即使有一个人我也很开心，有一万人三万人我也会像一个人一样表达我最最需要的心意啊。今天晚上聊男人啊，男人有很多的心事，男人有很多的脆弱，男人也需要表达，男人也需要拥抱哦。如果你想要聊男人的话题，你可以真的直抒胸臆，我一定从中吸取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呢告诉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不管是男生朋友还是女生朋友。华裔的诗韵他说所以最了解自己的反而不是自己，或是那个最孤独寂寞的时候最近的那个你，才能感受到自己最真实的心境。那岂不是说每天晚上我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心境咯，比心对不对？有道理有道理，就是人在很安静的时候呢，可以很静的想一些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方法至少是不浮躁的也是不会很错的一个决定啊。詹姆斯盖说，当然男人有很多时候不想给女人看到最脆弱最颓废的时候，所以呢他就会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老跟我说，准子啊，你别太细腻了，你这人心太重，你一心太重就容易失眠，全说对了。怎么办呢？我就是一个心重很 很敬重的人。但是我还觉得有时候现在还随着年纪的慢慢的这个长大，应该不叫长大，是慢慢步入40岁哈。我会觉得我在想问题处理事情的时候比之前真的是成熟多了。虽然这个成熟我有时候觉得有点没必要哈，但是真的在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的社会阅历之后，你必须对自己有要求。这个要求还真的是有时候觉得嗨没必要吧。就比如说每天的这个服饰搭配啊，然后自己的言行举止啊，然后因为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家人呢，就会觉得自己有时候会有一点累。我真的是，我觉得在30到4岁之间这个区间的男子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你们睁眼之后也许会欠银行存款啊，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呀，睡眠不好，然后工作强度又很大，没有人可以依靠，对不对？ So 我希望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有爱的你们不要吝啬对他们的鼓励和爱的抱抱哦。虽然生活很琐碎，表达浪漫的只是一个瞬间一个阶段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真的会调剂生活，你和另外一半真的都是随时可以修炼爱情，变换这种新鲜剂加到爱情当中的。说得真好。觉得好吗？点个赞啊。我觉得男人需要幽默感的，一个很有趣的男人胜过他每天不说话，就是板着脸，对不对？可以就是严肃，你也可以微笑，也可以让大家觉得你幽默感，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当然幽默感不是低级的笑话，那个不是，幽默感是你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之后才能表达出有层次，让人觉得听后笑了之后还有回味的部分哈。我觉得深夜电台的十点达路机，我真的努力想把它做成一个不单单是有深刻情感触碰的部分，也有很多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生活当中的小节奏、小雀跃、小确幸的部分啊。我们都变成更好的人。我刚刚说了这些话之后，我突然想放一首歌曲听听看啊。这首歌来自于还是品冠，我今天特别想说说品冠的音色和品冠梁静茹带来的《明明很爱你》，听听看。 有多少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男性的角度和女性的角度不同的阐述观点，最后拿到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我会更爱你啊。有时候呢明明爱一个人的时候呢要表达出来，我又不是你心里的蛔虫啊，肚子里的虫子，你要话要讲出来，对不对？不能老憋在自己心里，你要讲不出来的话，那个花真的会谢掉的。 让我担心 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每天晚上我们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都听很多的歌曲。我们听很多的歌曲，会让这个夜变得不太一样，至少不孤单不寂寞。但是呢，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这个话题是男人。男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会表现出不同的征兆。我直接说最坏的，他会找一个出发点，找一个发泄的部分，比如说喝醉，比如说你懂的。还有就是在孤独寂寞的时候，有些人会不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呢有一些颓废啊，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去讲述的一个点。有的人说其实女人是最了解男人的，也有人说其实女人呢一点都不了解男人。还有一个方队的人说，其实男人最了解的是女人。还有一个方队说，其实男人最不了解的就是女人。又出来一个方队，其实男人最了解的是你自己，其实男人最不了解的是你自己。 So 每一个人对人性看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你要记住哦，我觉得只要用心去感受的每一颗心，它都是真实的。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场景，我有一个朋友，他也不任性，他也不嚣张，他是个男性的朋友。他呢平常啊真的是温文尔雅，像我一样，对。然后呢他很少表达自己我心中所谓负面的形象，比如说暴怒啊，爆粗口啊，嚎啕大哭啊，哭泣啊，一言不发呀。但是就因为爱情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爱情的重视度不太一样，他真的是觉得自己在这个爱情这段路上走得非常的坎坷，因为他是不主动的男生。然后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女生对象之后呢，又不疾而终，觉得这次对他打击很大。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转而出来呗。我说干嘛，我太忙了，我要录音，我还要做很多事情。我说我们可以就是提前约。我们就终于约到了一个点儿，然后那是从下午吧，下午3-4点钟，周末的时候，他就开始一个人不停的喝酒。我一开始陪他，但是之后真是陪不动了。他们每喝一杯酒都会讲他们之间的故事，然后呢由比较的温文尔雅到情绪激动，然后到情绪失控嚎啕大哭。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去怎么去安慰他。幸好我还是算是比较可以倾听和倾诉的人，我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哦。他好一些了，至少他在释放过之后，跟人表达过之后，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开始。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爱情的这个路上，情路上都会经历坎坷。如果真的是你被一个坎坷击倒的话，我觉得很不值得，也很不大气哦。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忽然觉得，哦，你这个大气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自己体会。每个人都希望遇到更好的人，但是前提是你要变成更好的人。说的也还不错啊。听歌听歌，夜晚就是可以让人多交流的一个时候啊。我来看看哪首歌更适合我刚刚说的这段话。我们就有请，我也很少放他的歌，5月28号之前从来没放过他的歌，有请曹哥。 寂寞先生，这首歌其实初听上去很有很呐喊的部分，你静静听好了，寂寞先生也是一种内心很深沉的纠葛。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间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灌水，化成泪水，夜夜执着于灰黑，叫醒人心里的鬼，再又睡再隐晦，再听你是什么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 这样的印象当中，我听到大多数男人说 I'm OK， 我挺好的，但是我就是有歌曲可以大胆说 I'm not OK， 其实到了一定难过的境况了哦。 空虚并非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他支配这行为，能摆脱寂寞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眼泪，人类除了擅长颓废，做什么都不对。 先生，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 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周准，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我们的钟表来到了22:51.43。今天晚上看到很多新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我非常的开心。也许是因为男人这个话题把你吸引来的吧，也许是因为不同的分享。我也谢谢每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参加互动的朋友，以及关注和分享我们节目的朋友，当然更谢谢送礼物的朋友。我觉得Jones Sky 今天有话要讲，他说经济生活压力压抑开心痛苦孤寂无助，男人真的挺不容易的，而且渴望懂得。是的，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们都渴望被懂得、被接纳、被欣赏、被呵护、被需要，对不对？如何变成更好的人呢？需要我们好好的修为自己。多读书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多实践，然后呢多去对方考虑，不管男人女人都会有优秀一面的出现。谢谢送的太阳啊，送的阳光，送的各种分享的部分。我觉得一聊到男人和女人的话题，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吃饭聊天的时候啊，茶余饭后经常会提起，说他怎样会比较。我诚挚的发出一个这样的呼吁啊，诚挚这个词不太准确吧。我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不管你是男生女生，男人女人，男子女子，有小孩没小孩，单身或者是已经有伴侣，情侣之间最大的相处的禁忌是比较。这个比较你真的是，我觉得跟他的学识跟他的这个眼界有关系啊。也许你谈过几个男朋友或者你谈过几个女朋友，你在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比较，这个事情是特别讨厌的。真的，我希望男生女生不要去比较，即使你比较了，也在心里偷偷的比较，不要直接说出这个感觉，非常的伤人。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情感案例，真的他们内心觉得受到极大的委屈和被贬低。我觉得我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有时候会觉得也许他在说这个比如说比较的时候啊，说你还不如那谁谁谁呢，是希望你变得更好吧。但是我真的希望享有这种表情的朋友，享有这种方式的朋友，可以换一种表达的说法，对不对？就比如说啊，当然人在不冷静的时候还真的是很难以平静的表达一个事情啊，尤其是女性啊，女性在抓狂的时候啊，我也是见过的哈。当然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比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你想要的人，也不是你真正的真命天子和白雪公主。我说的对不对？对的话点个赞。真的，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你的最重要的人、最好的人，你不会有比较的。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你和他，没有任何人。所以说我觉得看对眼了，或者找到情投意合的这种感觉，要好好的珍惜。就是认识一个人、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先说就认识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简单吗？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言语。哦，他走路的姿势，他整体的感觉，甚至他头发、他的颜色、他的香水味道，我很喜欢。很简单，不用交流。但是如果你们相爱了，哇，就需要你们好好的修为自己。我相信每一个真正投入感情的朋友都是真爱对方、真喜欢过对方的，但是因为所有的比较、所有的负面信息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之时，就能看出谁是谁的、谁不是谁的，对不对？时间过得很快，还有3分钟了，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其实我本来想放一首《忘了我》的杨宗纬，但是我觉得第三首更合适，你听听看啊。有请张国荣、辛晓琪《深情相拥》。我有时候会自己拥抱一下我自己，说周准你要加油，因为你不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人不饿的时候。谢谢你今天来看我，谢谢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视频那段的男生女生、男人女人们， 因为有了你们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不一样，才精彩。记得好好抱自己一下，好好爱自己，然后呢去爱，更爱身边的人。晚安，亲爱的。接下来节目叫做 Holy Music， 不要忘记收听，明天再见。 To be a better man。